专业让生活更简单。中国平安打造省时省心又省钱的三省体验，让金融保险更有温度。值此新春佳节，东莞平安人寿恭祝您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红透大展，幸福平安。